被赶鸭子上架的李一博终究还是要说几句的，但哪边优势更大这种话是绝对不敢说的。于是就两个选手的特点各自介绍了一下。一边的潘林郁闷，介绍这种事儿，他这个解说就足够担当了，嘉宾的作用那就是更深层次的谈看法呀。不过他也算理解到了李一博此时的心情，没有再过度追问，两人聊着扯着， 好算把休息时间撑过，擂台赛正式开始。星星、方瑞、海无量、轮回、孙翔、一叶知秋。而地图，有方瑞这个要玩猥琐的，自然不可能是像叶修总觉得那种大开大合。擂台赛这张选图，沟沟壑壑可是很多的，这不， 海无量刚一刷入地图，立即就猫到一个坑里不见。这张名曰五方边壕的地图，纵横交错的沟壑极多，想要隐秘行动的选手在这张图上可是便利极多。钻入沟壑的海无量娴熟地在地表下穿梭着，丝毫不需要抬起视角观望一下地面是到了什么位置。就这样不消片刻，海无量就已经到了地图中央， 方瑞又操作着朝旁边一道细沟拐了拐，再然后悄然探起海无量的头时，却正被一道立在沟边的石碑所挡。再然后小心翼翼地才露出半个视角朝外望去。方瑞对地图的娴熟真是没得说，但是很遗憾的是，海无量探出半个脑袋却什么发现也没有。地图中央的位置，叶知秋 居然没出现。方瑞惊讶，甚至下意识地又检查了一遍对手。没错，是一叶知秋，而他的操作者不是那个以前猥琐起来堪比自己的叶修，是孙翔来着。孙翔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冲到正中来，孙翔居然也战术走位了。这实在有点出乎方瑞的意料。 他的认知中，这个年轻人可不是业余搞这些东西的，就像唐昊，就像赵玉哲，他们这一代的选手似乎都向往的是痛痛快快的正面对决。孙翔这赛季在轮回的表现也基本还是这个风格，可是这一场却赫然改变，这是因为对手是猥琐的方睿吗？因为对手做出改变， 这本就是大家以为不会发生在孙翔身上的事儿，但是现在却真的发生了。方瑞挠了挠头，他突然发现自己接下来有点不知道如何办了。战术走位的孙翔，那会是怎样？这他真不了解，因为这小子可从来没这样打过呀。对手给予自己的这特殊关照， 方瑞真不知该高兴还是郁闷了。不过眼下就个埋伏的位置应该还是不错的，方瑞仔细地打量起了四周。若是其他对手，方瑞可以通过对地形的了解判断一下对手的举动，但是孙翔，这个在他意识中完全不会走战术流的家伙，方瑞实在不知道如何判断，是耐心守候还是现身引诱呢？ 方瑞思考着，一边开始发垃圾话。 哎呦，怎么不见你人呢？到轮回可学坏了啊！以前你不会这么地。方瑞的口气好像和孙翔多熟多了解似的，事实上两人以前真没有过什么交集。频道里一片安静，孙翔没有答复。其实比赛嘛，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不要太在意你的对手啊。 可能我的猥琐流给了你很大压力，但因此就采用自己不擅长的打法，未必就能收到满意的效果。方瑞却不理会对方的反应，继续在那儿喋喋不休地说着。这一边说着，他也没有让海无量保持静止，而是在沟壑里小心移动着，开始对这片区域进行侦查。一叶知秋在哪儿？观众当然很清楚， 孙翔一开场后的举动，确实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他竟然像方瑞一样，也让一叶知秋钻进了沟壑，隐秘行动。 孙翔今天的表现有些出人意料啊。 转播里潘林早就感慨上了。 是啊，这不像是他一贯的作风。 李博说。 看来他对方睿的猥琐流还是有些顾忌的。嗯，方睿的气功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叶修的散人是有些相像的。创新的职业定位和打法，这对对手都会对其有些陌生。以往对付气功师的经验大多用不上，因为方睿的套路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但孙翔因此改变自己的打法，会不会有些矫枉过正呢？李指导， 这个我们先看看他们的表现再说。我相信孙翔应该也是有备而来的，对手应该对他的举动有些错愕。 李一博没有进行实质性的点评，而是进行了一个很简单的预测。结果方睿果然对孙翔的举动也有些意外，看着他在频道里不住刷着的垃圾话，李一博舒心不已，可算是让自己说准了一次，虽然这个完全不会有人佩服他。 孙翔今天真的很沉得住气啊。 潘林说。从他们的上帝视角中，他们清楚地看到孙翔的一叶知秋也已经到了地图中央部分，但是并没有像方睿那么活跃，找了一个位置默默地蹲守着。 孙翔的这个选位， 李一博有话想说，但开口又忍住。现在的他就像是一个屡战屡败的比赛选手，自信都有点被打没了。 是很短的一节沟壑中央，两端的转角都在战斗法师的攻击距离内。 潘林介绍了一下这个位置的特点。 是的。 李一博心里痒啊，好想说呀，但是要冷静。另一个声音告诉他，孙翔在静候，方睿在不住地寻找目标，海无量在沟壑底下穿梭着，时不时也会冒头观察一下地面。频道里的垃圾话也在继续刷着，但是始终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终于海无量一步一步接近一叶知秋藏身的那道短沟了。蹑手蹑脚近乎爬行的海无量没有发出半点声息，所有人的心却都悬到了嗓子眼儿。这个转弯一冒头，那边一叶知秋的雀鞋可就立即可以扎过来了。结果就在差两步冒头的时候，海无量的移动忽然停止，紧紧地贴靠在一旁的沟壑，似乎在侧耳聆听着什么。两个角色就这样只隔着一个转角，真算直线距离的话，恐怕也就三四个身份格，谁也不动，谁也不出声。就见公共频道里方睿还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胡扯着。方睿也不是话唠，开始重点说了几句后，到这会儿已经没什么话可说了。复制粘贴这么没技术含量的事儿都搞出来了。就在一个转角之隔的地方，比赛场面停顿了。紧张，诡异，观众们也不知道这两位是不是已经察觉了对手就在身旁，这箭在弦上的气氛让他们都有些透不过气了。先动的最终还是方睿，他小心翼翼地探出丁点视角，在观察了一圈这一带的环境后，终于让海无量向后稍退，双手一搓，一道气刃划出一道弧线绕飞过去，跟着再一次做出细心聆听的举动。他听到了，同时也看到了，气刃转角飞过的一瞬，一叶知秋就已经从转角那边跨出。一直隐忍到现在的孙翔，在好容易候到对手近身后，没有迟疑，没有伪装，他直接让一叶知秋冲了出来，到最后他选择的还是正面对决。然而此时的境地更重要的是，方睿也只能迎接着正面对决。双方的距离，孙翔果断迅速的反应让他来不及做出什么猥琐的战术走位，左右都是沟壑，一叶知秋雀鞋瞬间已刺到了他的身前。李一博非常懊悔，在看到孙翔的这个选位后，他其实隐隐猜到了孙翔的打算，就是一直忍到对方找到这儿，这个位置选得非常好， 外部环境让人不敢在这里轻易跳出。沟壑内，当他发起攻击时，距离海无量可以足够近，就此展开正面对决，将不给方瑞脱身猥琐的机会。但是，信心不足的他愣是没敢说出这个猜测。可是现在看来，孙翔正是这样打算。在察觉到海无量就在身旁后，立即开始了他平素最擅长的攻势。用来隐蔽行动的沟壑，此时却成了方瑞的牢笼。猥琐流不只是战术，技术也可能猥琐，但是不管怎样，都需要一定的空间让角色走位变化。可是现在左右碰壁，前方一叶知秋狂攻不止，想跳出沟也没有机会，只能步步后退。如此限制的条件下，即便是方瑞这个猥琐流大师，也实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翔所等的、所想的，似乎就是这一刻。在之后，他的打法就是他所擅长的强攻了。但是，事先的沉稳帮他赢得了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此时，孙翔的强攻显得更加有效率，让对手更加束手无策。孙翔的优势不只是技术性，更是战术性，天时地利此时全站到了他这边，人为的发挥也是相当稳健。海无量最终倒下了，谁也没有想到方瑞的猥琐流在这么一个挺适合发挥的选图里居然几乎没有展示，从碰到对手开始就被死死压住，战术打不出，技术也施展不开，就这样最终被击杀在了沟壑中。是的，到死方瑞也没能让海无量跳出他一开始潜伏进去的沟壑。擂台赛，孙翔以72%的大优势拿下了首局胜利。